北京时间的10:40，欢迎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哈。今天是9月1号，一个开学日哈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也祝中小学生哈，所有的学生们开学快乐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哈。今天看到了北京报的一篇新闻哈，说家长们准备好了吗？开学日9月1号、4号将严重拥堵哈，年度大戏开学即将上演。北京报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，9月1号，也就是今天，是中小学开学日，9月4号周一为中小学开学的第一个周一。由于上学和上班出行需求叠加，早高峰道路交通拥堵程度将明显增加，最堵时段为7:30至9点，预计9月1号中心城网交通指数达到8.2，9月4号中心城路网交通指数达到8.5，持续处于严重拥堵状态，早高峰结束时间将延迟至11点。我好，今天你有被堵在路上吗？你有送你的宝贝们去上学吗？听到这首歌来自老狼的《同桌的你》。一个新的开学日了，又要换同桌了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来听完这一首歌，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啊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那时候天总是暗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？谁把它丢在风里？